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晚呢就真係卒之講返一個科學嘅題目啦。 嗯。 因為呢其實都好多個禮拜呢我哋講咗一啲即係唔係科學嘅題目啦，可能都會令到有一啲嘅即係觀眾聽眾呢即係、啊、等到頸都長嘅感覺、啊、我哋又即係講過科幻電影，雖然有少少科學啦即係又講過呢、這個譬如請阿周寶松教授上嚟講政治的道德啊咁樣好多啦。咁但今次呢我哋真係講返一個亦都係我本行添啦，就係、是、物理學啊。咁但物理學面呢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熟行嘅。咁但係呢因為我筆名呢係同我有關呢，所以我又會逼自己睇多啲咁樣，其實好有趣味㗎。咁呢度就講到熱力學第二定律，咁入面呢就牽涉到一個1856年由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所創嘅一個物理嘅新名詞啊，一個物理量呢叫做 entropy， 就叫熵啦。咁而熱力學第二定律呢由嗰陣時開始呢亦都係叫做相值遞增原理、 嗯、 The law of increasing entropy 咁、啊、即係話呢即係任何嘅一個即係封閉嘅一個物理體系嘅自發性嘅變化呢都係朝住令到相值係、啊、不斷增加嘅增大嘅係一種變化嚟嘅咁樣。咁如果將佢呢一個熱力學第二定律推而廣之呢，甚至後來克勞修斯都有類似咁嘅表述嘅，就係話呢個宇宙嘅總嘅相值咧， 係、嗯、不斷 係增大嘅， 係、嗯、 達至最大嘅，即係話 the entropy of the universe 咧就 tends to a maximum 嚇、啊，就係、是、咁樣樣。咁而呢一個咧，亦都正正就係頭先呢一個愛丁頓啊，即、就、係、是、我頭先係講啦，就係話嗱，如果你個新嘅科學理論係違反咗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咧，對唔住啦，我都救你唔到啦咁樣嚇、啊嗯，因為佢覺得這個呢個咧原來係一個好根本嘅、好深刻嘅一個嘅物理嘅定律。但係其實呢一條定律呢喺所有嘅科學定律入面呢係最古怪嘅一條定律嚟嘅。 嗯。 因為佢正正就係呢同由呢個係即係十八世紀咁上下，即係由牛頓建立起嚟嘅，即係十七八世紀呀嗰、那個咁樣嘅以佢嘅力學牛頓力學同埋萬有引力理論嘅一個我哋叫做機械嘅宇宙論啦，或者機械宇宙觀呢所揭示嘅認識係頗為不同嘅。所謂不同呢就話原來如果我哋係計到即係最基本嘅呢個宇宙嘅運作呢，喺個物理學特別係力學嘅層面呢，原來佢係冇一個時間嘅一個導向嘅，即係方向嘅。嗱咁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嗯、就係話如果我哋係將一個桌球比賽、 嗯、 我哋拍咗佢個電影，咁但係嗰啲球撞來撞去，我哋淨係睇啲球撞來撞去嗰部分啫、 啊、 即係打嗰部分呢唔睇，亦都呢、啊、記住我哋唔睇跌落袋嗰部分、 嗯、 啊跌落袋我哋唔睇，但係總之呢喺個桌球面撞來撞去嗰部分我哋拍咗佢，然後佢話如果然後我哋呢係將嗰個電影倒轉嚟放， 嗯 係咪咁，即係時間上就係由 T 變咗到 minus T 啦 negative T 啦、 嗯、 但係佢話呢咁但係倒轉嚟放嗰種情況係咪同樣可以出現嘅呢？係同樣可以出現嘅、嗯、即係如果我就咁播俾你睇呢，你係分唔到嘅，你係分唔到，你唔知 就咁調轉， 即係你唔知我有冇播倒轉嘅、 嗯、 即係其實一個隨住真實時間流逝個方向嚟去拍攝嘅，同埋你倒轉嗰段片嚟放呢、嗯、其實喺呢個力學上呢是都同時成立嘅， 唔知嗰啲規矩啊， 係啊， 即係咩規矩都唔 係啦，即係你話唔知係邊個行先，黑波白波嗰啲唔好理啦，即係總之就係啲波你撞我，我撞你咁樣呢、 嗯、 所以我哋一個講法就係叫做佢係 time symmetric， 即係時間上呢係對稱嘅，即係其實冇分前後嘅、 嗯、 即係前後都通嘅嗱、 嗯、 但係呢種咁樣嘅，即係你話桌球好特殊啫咁，但我哋唔好忘記喎，其實後來我哋即係研究物質嘅基本有分子、分子，最後到了原子。原子嘅層面，即係物質最後嘅反應，各種嘅反應都係原子之間嘅碰撞嚟咋嘛。咁所以即係話原來我哋呢個物理世界入面去到即係一個好深嘅層次，就係呢啲分子、原子之間嘅運動呢，呢啲運動本身呢原來係時間對稱嘅，即係冇分前定後嘅。啊咁即係呢，當然呢，如果你空間對稱呢，呢個有另一個話題啦，就係、是、中國人如何手奪諾貝爾獎嗰個問題啦。即係話如果我將 X 變做 negative X,Y 變做 negative Y, 咁樣係嘛？即係 reset 就變埋 negative reset， 即係將成個空間全部倒轉咧，咁啊即係照鏡咁上下咯。即係話喺實驗室入面做嘅任何實驗咧，如果個結果成立，咁喺鏡像世界入面咧，佢都一定成立嘅。唔通你話我喺呢度做咗成立，喺鏡入面嗰個咧係唔成立嘅咩？咁呢個就叫做宇稱守恆，就係、是、理正道揚真靈嚇。點、啊、樣攞諾諾貝爾獎？中國人第一次攞嘅就係佢推翻呢樣嘢。宇稱啊，即係 parity， 英文叫做 parity，、即係話原來我哋喺現實世界做嘅一個實驗，原來係成立嘅咧、原來喺鏡入面有機會係唔成立嘅。話講出嚟係咪都匪夷所思啊？嚇、好啦，但係我哋又唔好遊花園啦，你知我最叻，即係遊得太遠啦。我哋講翻熱力學先嚇、熱學就係話原來你按照頭先嗰個推論咧，原來牛頓力學所有嗰啲嘅 equation 咧，嗰啲方程咧，都係 time reversible 嘅，即係你如果將個 t 變咗做 negative t 咧。佢所有啲方程都繼續成立嘅，都繼續成立嘅。嗱，咁但係正正咧，但係 second law 就係唔係啦，因為 second law 咧就係同時間嘅戰向啊，我哋叫做 the arrow of time 咧係密切相關嘅，係、密不可分嘅。佢、正正就係即係設定咗有一個方向嚇、好，咁但係咧嗱呢、這個咧我哋暫時按下不表咧，我都想，因為頭先我講過話係好多表述方式啦。咁、我哋就數下啦。頭先你都講咗啦，你就話 唔可以調翻轉頭， 係啦，熱 凍嘅地方 即係熱能啊，我哋叫做嚇 heat energy 啊，就永遠只能夠係由高温嘅地方流向低温嘅地方啊，即係當然係相對嘅啦，高温低温即係温度較低嘅地方就永遠唔能夠翻翻轉頭嘅啊，由較低温流向較高温嘅呢個其實其中一個表述嘅形式。咁另一個表述形式咧，其實就頭先講咗1824年卡諾嗰個啦，就係話咧，即係所有嘅呢啲嘅熱嘅機器啦嚇、即係熱能機器咧，其實佢嘅效率咧係都係，如果其他嘢保持不變咧，係同嗰個温差係成正比嘅，温差越大效率越高咁樣啦，係嘛？但係佢後嚟仲有另外一啲表述嘅，佢就係話其實咧，而呢一個咁樣嘅佢其實定咗一個理想嘅一個熱能機器嘅、就係、是、叫做卡諾機器，就是、Carnot 引擎叫做 Carnot engine、Carnot engine 咧，其實佢就好理想化嘅。佢、理想化咧就係話所有呢啲咁嘅變化咧，原來都係可逆嘅。嗱、即係我哋話原來好多呢啲化學反應咧，有啲即係化學反應其實都有兩大類嘅。如果大家讀過少少嘅化學，一類就係不可逆嘅、即係我哋成日咁講啦。嗱，化學反應就係化學品 A 加化學品 B。於是就變咗 C 加 D，A 加 B 變 C 加 D 嘛。咁但係原來咧，佢話永遠都只能夠向嗰個方向嘅咧，呢種就叫做 irreversible change chemical reaction。但有時唔係嘅，原來咧 C 加 D 咧 又可以 變翻 A 加 B 嘅，係嘛？你知好多時原來化學咧嗰、那個箭頭係兩邊指嘅，有時指呢邊有、那個問題，唔同嘅條件底下咧，即係睇下開邊邊嘅啫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話，C 加 D 原來又可以變翻到 A 加 B 咧，嗰種化學反應咧就叫做 reversible chemical reaction， 就可逆嘅化學反應啊嘛。咁但係如果佢阿卡諾咧，佢就話啦，如果喺佢設計嘅呢一種咁樣嘅卡諾引擎咧 engine 入面咧，如果係喺呢個 reversible 嘅 process 咧入面係所牽涉嘅全部都係可逆性嘅反應咧，咁樣咧佢就話我哋最高嘅嗰、那個效率咧，其實咧就係、是。由呢即係其他嘢不變啊，就係、是、由呢個温差決定啦。佢話但係如果對於一啲係非可逆嘅， 係 即係話 irreversible 啦，不可逆嘅反應嘅呢啲咁嘅熱能引擎咧，佢話佢嘅效率咧係一定係差過 Carnot engine 嘅嚇、因為 Carnot engine 咧即係話已經係最高㗎啦嚇，咁啊即係就係由個温差同個温差成正比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另一個表述。有好多種唔同表述，另外一個表述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話所有呢啲熱能引擎個效率咧，永遠都係低過 100%， 即係話你冇可能設計一副機器咧，佢嗰個效率咧係100%嘅，因為佢話中間一定有損耗嘅，啊，因為實際上現實世界一定有好多嘅基本上就最大嘅損耗就是摩擦啦，各種唔同嘅摩擦，因為氣體入面都可以有摩擦，液體有摩擦，固體固然有摩擦，啊，或者叫摩擦啲人好嚴格，我知道有啲人讀摩擦嘅，有摩擦啦咁樣樣嚇。咁、所以佢話咧喺現實世界咧，其實任何嘅 heat engine 咧，佢嘅 efficiency 咧都一定係 less than 100% 嘅。 我想問嗰、那個，如果你嗰啲熱咧，譬如話咧個蒸汽啦，咁佢譬如話整到個蒸汽機，咁會整到佢本身有啲熱啦，咁其實會唔會呢個係一個另外嘅損耗嚟？ 嗱， 會唔會另外一個損耗係會令到佢唔能夠有效咧？ 喺个过程入面， 系啊， 喺即系由呢个 摩擦之外， 液体变咗做气体系嘛？ 有冇咧？ 咁呢个我而家时间都答唔到喎，真系要研究下喎。其实你话嗰个算唔算系损耗咧？ 系 嘛？抑或系有另外一啲嘅损耗咧？啊，呢个我要再研究下先啦。但系咧，即系好多时个损耗咧。就是話個熱能嘅喪失，嗱有兩樣就做摩擦，即係摩擦一定會有，即係會產生一啲唔能夠作功嘅能量啦，即係熱能啦，係嘛？咁同埋即使個熱能亦都一定會有損失嘅，即係你點樣所謂隔熱咧，都唔係百分百噶嘛，係嘛？咁你隔熱得百分百，一定有熱能就係外熱啦，外熱一定又有損耗啦，係嘛？咁即係所有呢啲加加埋埋咧，就係、是、令到咧冇可能係100%嘅，即係個效率咁樣。咁當然咧，另外仲有啦，有一個咧就係、是叫做科學家都好出名嘅，就叫 Kelvin 啊。咁 Kelvin 咧真係出名啦，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如果係計温度咧，真正我哋用一個叫絕對温度嘅。嗰、那個尺啊，那個表咧，就唔係用華氏或者攝氏，而係應該用開氏。而呢個開咧，就係、是、由 Kelvin 呢個人嚟嘅，佢係一個蘇格蘭嘅物理學家。咁而實際上到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有去下啲電器鋪睇咧，特別係喺夏天啊，或者又想換個部冷氣機咧，其實仲有一隻冷氣機係美國嘅冷氣機。其實就開你。幫我賣埋廣告都唔區啦，冇乜人買嘅唔緊要啊，因為嚇、就係叫做 Carrier 啊嘛，開利。但係佢咧呢個開利冷氣機咧，其實佢好多時嘅冷氣機上面都仲印住一個字，就叫 Kelvinator、哦。因為其實係 Kelvin 咧，佢就發明呢種冷凍技術嘅、即係某一程度上可以話，即係雪櫃啊、冷氣機啊，都係由佢嘅研究所引申出嚟發明嘅。咁、所以 Kelvin 咧就佢哋用 Kelvinator 呢個字咧嚟去係代表佢嗰隻冷氣機嘅，呢個好古老嘅用法嚟嘅。咁 Kelvin 就係你知絕對溫度啦，你知道其實我哋所謂嘅零度啊，攝氏零度呢，好啦，考下 Jabby 啦，攝氏零度即係開氏幾多度啊？ 係咪243啊？ 273， 係啦， 273點幾，係啦，冇錯啦，即係話絕對零度呢，其實就係攝氏零下負273點幾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些少呢啲科學常識呢，只冇俾人呃啦。嘩，科學家呢發現有個星球，星球表面呢好凍㗎，係攝氏500度㗎咁樣。攝氏零下500度啊，咁你可以直斥其飛啦。因為呢個世界上呢個宇宙係冇攝氏零下500度嘅。因為攝氏零下273點幾呢已經係盡㗎啦，嗰個係絕對溫度。